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日，农历10月23，北京晴，4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一带一路重要项目中国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正式启动。 中国与巴拿马签署巴拿马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合作协议。 11月份物价温和上涨，专家分析，完成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已成定局。 太湖流域片内5省市率先基本建成河长制体系，将全面监测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较强冷空气来袭，局地降温达14摄氏度。 伊拉克宣布解放所有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号下午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梅红就这个问题做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我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发展主战场，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环境，要以数据为纽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培育造就一批大数据领军企业，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互联网加教育、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坚持问题导向，弥补民生短板， 推进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深度开发各类便民应用，加强精准扶贫、生态环境领域的大数据运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助力。习近平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的保护力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要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理规则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新疆军区某红军师是诞生于黄土高原的红军部队，进入新时代，全师官兵不断解放思想，加强练兵备战，瞄准建设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现代化新型陆军不断迈进。央广记者朱良、文轩、许碧成、李康报道。 各位新战友们好，欢迎参观 师史馆，学唱红军歌。对于新战士李成新和战友来说，这是他们来到新疆军区某红军师的军旅第一课。 我们先辈们提出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们应该要弘扬这种红色的精英。 冲锋一起二冲 冲锋向八火。 成立85年，红军师官兵始终保持冲锋姿态。近年来，他们区分全师数百个站位，研究构建战斗力标准评价体系，正建制奔赴高原，在极端海拔、极端严寒、极端距离条件下，30多类火器打出满堂彩。2017年度的合成营对抗演练，官兵们建立全新指挥链路，体系作战初见雏形。师参谋长陈建： 我们把部队拉到高原，拉到陌生地域，利用各种极限环境去检验，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国际军事比赛2017中，红军师参赛队员的毒剂针检速度让外军参赛队感到震惊。下士林翔： 最后以39秒07完成作业，英朗和埃及领队当场就竖起了大拇指。 19大结束后的首次年终军事训练考核，红军师再次取得优异成绩。师长董卫江说，19大报告对陆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瞄准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全师官兵将用大数据系统支撑部队科学转型，把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落实到基层末端。 下一步，我们还将树立联合作战理念，补齐人装协同等短板弱项，不断推进实战化训练，打造听党指挥的现代化红军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斯里兰卡政府昨天在科伦坡举行仪式，正式启动中斯汉班托塔港合作项目，并宣布通过合资方式将汉班托塔港交由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运营。请听报道。 作为印度洋上的岛国，港口经济对斯里兰卡来说非常重要。汉班托塔港项目是斯里兰卡史上首次由其他国家对整个港口地区进行投资和管理，也是中国参与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之一。中斯相关人员都对双方合作表示满意，对汉港的发展充满信心。斯里兰卡港务局主席帕拉克拉玛表示，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投资，是目前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这笔投资直接投向整个港口，而非只投资单个码头。他说，他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第二大港口运营公司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下，汉班托塔港将建设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大港。 汉班托塔港将来的发展是要辐射整个南亚，甚至超越南亚，影响力远及中东和非洲大陆。它将变成斯里兰卡的重要经济引擎。我们目前有科伦坡这个经济中心，而汉班托塔将会依托港口发展成另一个经济中心，两个中心彼此应和。现在有中国公司的资本和管理加入进来，这是汉班托塔港稳步发展的保障和动力。 中国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胡建华介绍，汉班托塔港类似于当年的蛇口，通过港口开发带动园区发展， 在带动城市发展，将汉班托塔港发展成为斯里兰卡的蛇口。 斯里兰卡的政府的总理到我们蛇口去考察的时候，看到了我们发展的成就，给他触动很深。他当时就说，这就是我们要选择的真正的运营商，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模式。 对于汉班托塔港的移交，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易先良表示，对一带一路而言，关键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对我们与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合作，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也是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央广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巴拿马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开展巴拿马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合作协议7号在巴拿马城签署。商务部部长钟山与巴拿马外交部代部长英卡皮耶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出席签字仪式。钟山在致辞中表示，商务部代表团此访意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巴拿马发展战略对接。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关于落实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换文。商务部代表团还与巴方相关部门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同意于明年2月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可行性研究，预计于明年下半年开始自贸协定谈判工作。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5.8%。专家分析，完成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已经成为定局，预计低通胀的状态将长期维持。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11月 CPI 环比持平，食品价格下降0.5%，其中鲜菜价格下降4.8%。宏源证券固定收益总部首席分析师范维分析，这主要是受到相对温和的天气影响，市场供应充足，整体价格都不高。另一方面，同样受到季节因素影响，但需求增加的是牛羊肉和鸡蛋鲜果，这些产品价格有不同程度上涨。 非食品方面，我们看到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主要因素应该说是来自于，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医改所带来的一次性的医疗保健指向的大幅上涨。 CPI 涨幅自今年2月份起已经连续10个月低于2%。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表示，低通胀状态将长期维持，年中包括物价在内，宏观经济整体形势较好。 应当说，我们稳物价这项工作呢取得了重要成就，所以中国经济呢应当说今年保持了一个较好的一个增长速度。再加上如果考虑到我们就业形势良好，国际收支呢又是比如说我们人民币汇率稳定等等，应当说今年的这个宏观经济啊拿出了一个这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答卷。 11月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5.8%。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去产能呢也是导致这一轮的 PPI 出现明显上升，持续在高位运作的这个阶段的这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去产能在未来呢可能还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势，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在未来呢 PPI 恐怕短期出现明显回落也不大会。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已提前2个月超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明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预计达到820万，再创新高。教育部表示，要鼓励毕业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受益于经济稳步增长、结构优化和改革红利的释放，今年1到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1万人，提前2个月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795万。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旭梅预计，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820万。 2018毕业生呢，比今年呢会增加25万，所以就业创业工作任务很重，要提高全方位的就业指导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 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仍有专业供不应求。大学生招聘会准确反映市场走向，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超过500万。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党委副书记史峰一次举例说，距毕业还有半年，用人单位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争夺已持续数月。 从九月份开学，基本上所有单位到我们学校、我们学院来的时候呢，都录取像这个人工智能啊、模式识别呀、而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呢，现在还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引导毕业生到重点领域就业。要结合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要求，促进毕业生到新兴领域就业创业，拓展就业新空间。教育部同时表示，要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各地要落实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代偿等政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继续组织实施好中央基层就业项目，继续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兰州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苏成： 国家出台的政策包括学费的补偿、社会保险的购买，以及在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都要拿出一定的名额去单独录取。 水利部表示，河长制全面推行一年来，太湖流域片内五省市目前已率先基本建成河长制体系，下一步太湖流域片将对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实现监测全覆盖。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于2016年11月底印发，水利部数据显示，全国省级和地市级工作方案已经全部印发实施，较既定目标分别提前了5个月和2个多月，95%的区县和92%的乡镇已印发实施工作方案。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吴文庆通报，在此基础上，太湖流域片的河长体系总体上已实现村一级覆盖，率先基本建成河长制体系。 目前流域片各省市已全面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河长会议、信息共享、信息报送、督导检查、验收和考核激励等长效机制已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 吴文庆介绍，河长制专项行动推进过程中，太湖流域片各省市河湖管理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例如，浙江省16455个劣五类小微水体全都完成验收消耗，上海1744条段河道消除黑臭。下一步，水利部太湖局将重点加强管理权限内的入河排污口日常监督管理，对一湖两河及省界缓冲区的入河排污口开展日常监测， 指导督促地方对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实现监测全覆盖，对其他入河排污口开展监督性监测，实施入河排污口整治。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中心预测，12月份我国地质灾害可能主要发生在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1到11月份，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7061起，当中一半以上是滑坡，有5150起。从分布来看，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共发生地质灾害5253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9.3亿元，是地质灾害发生数量最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重的地区。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共发生地质灾害906起，造成186人死亡失踪，是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最多的地区。国土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应急调查室主任陈红旗： 主要发生在汛期。如果从灾害规律上来看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些大规模的这个山体破坏带来的灾害，也有近距离的这个小崩小滑带来的一些随机性的灾害，而这些灾害往往是点多面广。 同时，1到11月份，全国共成功预报地质灾害1015起，避免人员伤亡39874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12.5亿元。 区域上应该更加重视对地质灾害风险的排查防范与管理，那么在点上呢，要更加加强隐患的监测预警和临险处置或者险情处置。 国土部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信息显示，根据多年地质灾害发生规律，12月份属于地质灾害的低发期，但是仍然需要防范冬季异常降雨和人类活动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可能。预测12月地质灾害可能主要发生在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另据气象部门预计，云南西南部等地降水偏多，要注意防范异常降雨和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此外，陈红旗还提醒， 进入冬季，尤其是工程建设、异常的降雨或者温度的突然的变化， 可能引发的地灾害，在西北地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央广消息，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来袭，主要影响东北、华北等地，而南方地区受冷空气影响较小，气温仍将继续回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及华北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其中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降温幅度可达10到12摄氏度，局地可达14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今天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在0-10到0-5摄氏度之间，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普遍低于0-10摄氏度。省会级城市中，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的最高气温将在明天触底，同时或将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 工作居住证被称为城市绿卡，在买房、买车、子女上学等方面享有市民待遇。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有不少机构打着代办名号招揽生意。央广记者吴哲华报道。 以北京工作居住证为关键词搜索淘宝平台，显示有200多件商品，搜百度网页和新浪微博也有多家代办机构的广告推广。根据北京市的相关政策，申请工作居住证需要员工和聘用单位均符合一定条件，由聘用单位来为员工申请。记者联系了一家机构，对方说只要把社保关系转到他们指定的公司就能搞定，当然要收一笔不菲的代办费。 那个办理费的话，我们这是29800或者39800，39800是国家高新企业，另外一种是普通的企业，那就是29800。但如果他有什么政策，就是对普通的企业受影响的话，可能会办理不出来。 除了代办费之外，还要补缴个税等，这样算下来总计需要花费5-6万元。明明是政府的福利措施，却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情况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也存在。详细情况，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海南规划将在高铁站港口码头增设免税店。我国将研发全球首艘小型无人货船，预计明年年底下水，请听报道。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发布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线上线下结合更加紧密，产业链逐步形成，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此前表示，健康观念的转变给中医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中医注重的是治未病，未病先防，以病防变，愈后防复发，这些理念和西方的防疫，一个是被动的防疫，一个是主动养生，这些理念非常和民众的健康观念转变和健康需求相吻合。 互联网加中医药将体现在中医药医疗服务等方面。意见提出，支持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多种生物特征识别、中医专家系统等建设，同时加快构建开发具备中医健康体检、中医体质辨识、慢性病管理等功能的信息系统和移动终端，实现中医数据的采集、管理、应用和评估。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近日，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7至2030》，规划提出，至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旅游岛，将海南打造成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试验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规划中表示，要提升免税购物限额，选择在客流量大的高铁站、港口码头增设免税店。规划中还提到，要发挥落地签证和入境免签政策效应，进一步研究促进外国人入境过境旅游签证便利化措施，积极争取全球免签政策。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吴小平： 更主要的话，那要吸引国际的游客，如果没有国际游客少了，看不上国际旅游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全球免签这个政策是对海南吸引力最大的一个政策。 央广记者朱勇海口报道。 新型无人货船取名为筋斗云，寓意借助云技术实现智能自主化运行。筋斗云规划为500吨级，船身长度为50米，采用电力推进，续航能力可达到500海里，主要用于内河航运以及海岛补给。中国船籍社副总裁孙峰： 那500总吨级意味着目前国际上所有的公约 所适应的标准都是500吨级。那么这要说选用500总吨，也为未来制定相应的国际的标准提供相应的依据，这也是这条船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项目将同步建设亚洲首个无人船海上测试场，预计首艘小型无人货船将在明年年底下水，2019年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业运营。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珠海报道。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0次全盟代表大会昨天在京闭幕，大会审议通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由69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23人组成的第10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苏辉当选主席。 最新数据显示，前3季度全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近8400亿元，同比增长38.3%，农副产品和在线旅游是主要增长点。 商务部透露，自明年1月1号起，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使用的范围扩大至合肥、成都、大连、青岛、苏州等5个城市。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昨天证实，一架小型教练机8号在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失事，机上3人全都失踪，其中包括2名中国学员。总领馆与警方保持密切联络，要求对方尽最大努力进行搜救。总领馆表示，失踪的2名学员来自当地一家飞行训练学校，目前总领馆与校方正在与失踪学员家属取得联系。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昨天宣布，政府军已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控制的所有领土，伊拉克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 乌克兰媒体昨天报道，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8号晚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被捕，随后他通过律师宣布将绝食以示抗议。萨卡什维利律师说，乌克兰总检察院指控萨卡什维利涉嫌犯有协助并掩盖犯罪组织活动以及接受其资助等罪行，但萨卡什维利认为自己无罪，并称逮捕他是出于政治动机。 听不一样的民族风情，讲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四大交响乐团老中青3代指挥共赴音乐马拉松，齐奏中国交响。12月10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第20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音乐马拉松交响荟萃音乐会中国作品集锦，敬请收听。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2018国考笔试今天举行，考生如何书写职业答卷？ 零首付、高利息、美容贷暗藏哪些风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文琪，主播于芳、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赢。